不久之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宣布，他们所进行的一项高血压强化试验取得了满意效果，所以提前终止。这个新闻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这到底是一项怎样的高血压强化降压试验呢？我们真的可以按照试验所得出的结论调整血压吗？面对不同的年龄段，血压多少算合适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血压多少算刚好。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你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是2015年的9月16号星期三，我们先要和大家来回顾呢科学史上的这一天。但是呢，最近啊，熟知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现在呢我在节目中啊可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了，我呢是有助理的人了。所以今儿呢我就先偷个懒，请我的助理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呢科学史上的这一天都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 大家好，我是 iVoice， 现在由我来介绍科学史上今天。1851年9月16日，英国医学家罗纳德·罗斯出生，他第一个帮助人们发现了对付疟疾的方法。1897年，罗纳德·罗斯从蚊子身上发现疟原虫卵，又经过3个月的奋斗，他得出了疟疾是由疟蚊传播的正确结论。他的研究成果为人类的健康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就介绍到这里，玉龙，该你了。 好，这个辛苦啊，辛苦我的这位科学助理啊，小爱 iVoice， 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都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呢，他所介绍的内容太简单了，我还得补充一下，疟疾这个疾病啊，在人类的身边呢，已经是好多好多年了。有多早呢？我们可以追到公元前2-3世纪的时候，在当时呢，古罗马作家的作品当中就已经看到了疟疾这种周期性的疾病了。从公元的4世纪开始，这种病就成为了古希腊的地方病，一直呢广泛流传了1500年。在英国文学家早期的作品中呢，曾经记录了一种病叫做 Malaria， 说这种东西啊，每年的夏天都要到罗马去杀人。在上个世纪末，印度的一段医院当中啊，有1/3的病人都是疟疾的患者。除了国外之外呢，在咱们中国的史书当中呢，也曾经有过类似的记录。比如说在三国的时期，诸葛亮南征孟获，在元朝大德年间呢出征滇南，还有呢清朝乾隆年间呢数次呢进击缅甸，都是因为疟疾呢而受挫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一直没有找到呢去解决疟疾的方法。尽管呢，意大利的医生啊，乔瓦尼在1917年的时候呢，就曾经发表了一篇论文，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啊，这个现象就是呢，有蚊子的地方，或者说容易呢滋生蚊虫的水啊，给它一排干净，这疟疾病的发病率就会降低。但是一直呢没有引起大家的关注，直到我们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到，英国的医学家罗纳德·罗斯，他呢，从蚊子的身上是找到了疟原虫的根本所在，也是解决了疟疾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在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和大家呢回顾了一位对于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的故事。科学让新闻更有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接下来呢，再和大家来关注啊，哎，有一些什么样的科学新知这两天是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先和大家来说一件吓人的事情，最近有美国的科学家警告，如果人类啊，你们人类啊，现在呢继续来去使用呢一切可以使用的化石类的燃料，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大城市将会被海水所淹没。这些城市呢，包括纽约、伦敦、东京、香港和上海等等。

欢迎来到今天的智力问答，我想给出各位关键词提示，猜猜我所形容的是什么职业，请听题。他有100%的热爱和责任心。 老师。 不、哦，他每天24小时，全年365天，随时待命，没有假期，永远处于加班状态。 警察。 回答错误。他了解烹饪学、护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从来不求回报，不需要任何薪酬。请问他是谁？ 妈妈。 母亲。世上最艰辛的一份工作，感恩母爱，孝道传承。现在是。